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1月7号，星期三。最近啊，有一些媒体报道说，某些著名的公司啊，都在减少招聘数量，或者是说呢，招聘数量没有变，门槛儿也提高了，要求啊更严格了。另外呢，给到一些猎头公司的经费变少了，周期拉长了。真的如此吗？还是有一些媒体在故意的宣扬某种人才危机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正好是业内人士啊，请他来看看真实的目前企业的招聘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嘉宾是来自 CGL 德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肖马峰。马峰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香露你好。 那么我们的嘉宾所在的公司呢，就是一家猎头公司哈。首先想问问你，目前您所了解的各行各业对于这个中高端人才的需求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今年以来呢，大家整个看到的经济的这个方面呢，尤其是在股票市场啊、二级市场啊、地产行业啊，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我们所服务的这些领域的客户呢，在各行各业里面看起来呢，比如说像金融和地产行业呢，可能现在的这个招聘需求是在放缓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面，比如说像比较创新的这种技术型的公司、技术型的行业，然后还有医疗、教育消费等等这些领域，还包括新能源汽车，实际上这个招聘的需求是一直没有放缓的啊，这个还是蛮旺盛的。 换句话说，并没有所谓的就业危机哈，只不过呢是各行各业各自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是的，可以这么说。 各领风骚3-5年嘛，是吧？这个互联网也好，或者是地产行业也好，它已经让我们羡慕了很多年了。 是 是，当然我们都希望每个行业健康的发展，但是也逃离不了这些行业所面临的一些周期以及大的经济周期对他们的考验。所以刚才马峰的意思呢，就是说啊，还得分行业细分来看。那以您所了解的几个行业来看的话，啊，目前的这种招聘没有变化，是没有减少还是没有增加，原理大不大呢？ 从我们本身就，如果只讲我们所在的猎头的这个部分呢，因为它是属于企业的少数关键人才。那么对企业，无论它是在发展阶段还是在可能形势不太好的阶段，都是需要去寻找这样的人才的。比如说企业发展得很好，那它当然需要去招募更多的这种高端人才。如果是它企业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实际上它也需要去换一些新鲜的血液，去把它的少数关键人才部分加强，才能够让这个企业能够做得更好。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是没有问题的。那从整个如果我们去看整个这个招聘市场的情况来看的话，根据猎聘网的这个数字呢，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就是北京市场上面从年薪40-50万以上的这种岗位的发布 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增加了接近10000个。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招聘的需求，这个市场还是很活跃的。 嗯， 那从这个应聘人才的这个方面来看的话呢，活跃人才在这个猎聘网的这个平台上面，我们看到也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最近从我们如果去讲这个招聘市场整个行业来看，应该是相当活跃的一个状态。 好，其实在每年的10月份到这个年前，应该算是社会招聘，其实猎头也算是社会招聘的一部分啊。 嗯， 相对低迷的时候。 是的。 我说的这个相对是相对于过完年之后。 是的。 是吧？ 是的。 所以目前还能看到这市场的活跃性。 是的。 证明这个市场没有冰冻，没有沉寂啊。 是的，是的。当然在少数的一些行业，刚才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房地产行业，那确实是因为这种资金链啊有一些影响，可能有一些公司它放缓了它的这个招聘的这个节奏，因为到了年底呢，可能它的这个招聘的需求呢就先等一下，等到可能到了年底的时候，他们在盘点整个人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决定说明年我们是要继续招多少人。 好，那我们就分行业也说说吧。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互联网行业啊，他们目前的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互联网行业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一些头部的公司，其实网上也有很多报道哈，比如说像这个阿里巴巴呀、华为呀、京东啊等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媒体的一些谬传啊。我们因为这些公司实际上都在合作，那么我们的人甚至也派驻到他们的这个现场。那这个变化是什么呢？他们的所有的这些核心的关键的岗位还是在招聘，但是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他出于对预算的控制呢，可能会把原来是通过猎头这个渠道去获取人才的，把它可能会转移到通过也许会成本更低的一些渠道，比如说网上的发布啊，或者是这种招聘流程外包 RPO 啊这种形式去获取这个人才。所以互联网行业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也需要去分门别类的看，比如说像在一些这种创新的领域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像 AI 啊、大数据啊、算法呀、等等这方面的人才的需求是非常旺盛的，而且是每一家公司呢大家都在争相的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做人才的储备。另外一方面呢，还有一些比较积极乐观的这种企业呢，他们也在正好呢趁着这个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相对来说有一些觉得低迷的时候呢，去储备这种好的人才。实际上这是一个在比较低谷的时候去获取高质量人才的一个机会，所以有的人把它看成是很好的机会。 好，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减，热情也没有降，但是呢愿意在上面花的钱少了。这个钱不是指给人的工资，而是在招聘的这个成本上的投入可能更加的严格了。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给到猎头的这一块的份额会少一点，是吧？ 有可能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说速度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大家开始更加关注质量，我觉得这一点是跟整个经济形势也是有关系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是无论是大的环境还是小的环境，大家都在讲求这个质量的这种变化，大家都在追求质量更高。所以我觉得在互联网这个行业，对于人才的筛选应该也是会越来越明显的。 是，刚才你谈的这个确实也是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转型的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增速不像原来那么快了，不像原来有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但是呢要提高的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啊。 是， 所以在这些行业当中也能够啊体现啊，比如说招聘这一块啊也能够有表现。 是， 是。那从猎头的角度来说啊，你们为企业招人或者说为人才提供新的工作机会啊，一般分几步？是分三步吗？找到企业，找到人，让他们俩见面。 你这个描述非常形象啊，虽然你没做过这个行业，但是描述很形象。实际上我们这个流程是非常复杂的啊。有的时候有一些项目甚至是我们去跟这个我们的客户的高管一起去探讨出来的一些岗位的定位，这个需要找的这个人选的这个画像可能是我们帮他一起去画出来的。那 同时呢，我们要结合市场上的这种人才的分布情况，要去跟我们的客户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甚至我们是一个咨询的一个顾问，帮他去把脉，对吧？帮他去做这种诊断。那在这个诊断结束以后呢，我们会去分析说他想要寻找的这样的人才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你去抓药。那抓了这个药以后呢，你要拿过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候选人把他找出来。比如说某一家公司，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为滴滴服务，那么他想要找这种互联网方面的人才，可能我们要去找百度、阿里、腾讯，类似这些公司对标以后呢，找到这些人，然后我们去面谈，面谈以后我们评估，然后写推荐报告，推荐给我们的客户，然后客户再面试，最后到给这个人发邀请，这个人加入公司。加入公司还有一个这个考察期，就是有一个保证期，大概半年的这样一个时间， 他不能走， 他不能走， 合格。 对对对对，我们要保证这个人在这个公司里面能够落地。所以看起来他有大概七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前面探讨，然后去分析，然后去确定目标公司，约谈，面试，推荐，到这个人上岗一致成功。 我们从求职者的角度来说，或者说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啊，你刚才谈到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你们跟他们见了面之后，在安排他们去和企业面谈之前，要写一份人才评估报告， 是 吧？ 是 给到企业。 对， 有些企业看了这个报告，可能就不想跟他见面了。 是， 也有些企业看了这个报告，恨不得马上跟他们见面，是吧？ 是， 这个一般人才知道吗？候选人知道吗？ 他们知道的，知道的啊。我们面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然后我们会把这个反馈也会告诉候选人。可能有的时候你跟这个本来我们预设的这个岗位之间可能会有一个差距，对吧？那我也要告诉你说你的这个差距可能在哪里，这样呢他才能够对自我有一个认知。 好，那能给我们介绍一个你们为企业招人的例子吗？ 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们差不多，我想我们整个公司因为现在人规模也比较大，我们差不多有200人的规模，那么每个月大概我们都会有100多个这种成功的候选人入职我们的客户。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举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例子哈，就是前面的一段时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帮助有一家企业，那么一家民营企业帮助他们找了一个专门负责他们的这种安全生产这方面的一个高管。那么这个人呢，因为这家公司呢，他需要这个人要对于国家的整个安全生产体系要比较熟悉，以及如何把他的这个这种安全生产的这种标准啊，这个过程啊，能够提高。那我们最后通过这个跟客户的沟通，然后我们去排查，最后我们锁定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说他要在这种类似于像这种国家的安全监督的这种体系里面有过工作经验的这样的人才。那最后我们锁定了一个人才，他是原来是在安监总局工作过，然后又在企业里面已经经过了这个锻炼的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周期大概花了接近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人他在原来的企业呢，他也是一个高管。那么他需要有一个辞职期，也是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人到了我们的客户那边以后呢，应该带来的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原来这家公司呢，它本身的这个体系化制度啊都比较薄弱，这个人来了之后，因为在这种安全生产的这个体系方面他有很多的经验，所以他能够帮助这家公司啊，在整个就是在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个环节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他为什么要走呢？ 因为他所在的原来所在的这个行业呢，他就是在房地产的那个行业里面。那房地产因为它也涉及到这种工程啊、建筑啊这些方面嘛，实际上在这种安全事故的预防啊、处理啊这些方面是很有经验。但那个行业现在不是特别景气，另外就是说这个建筑业就是这个房地产的这种持续的项目的拓展啊这些方面也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呢在他的这种经验在那个地方可能暂时啊这个用武之地没有那么大。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倒是可以给一些候选人求职者啊一个提示，就是你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跨行业的。 是 吧，就以这个安全为例啊，我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听到一位嘉宾说啊，某一个物流公司啊，国际的 跨国的物流公司也要找一个这种安全方面的人才，因为这东西不能够丢了， 对， 要防损啊等等，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制度的设计等等。他们就特别希望啊，能够从刚才您所谈到的啊，在体制内也待过， 对， 又在企业里面干过的人过来。 对，从目前整个人才市场的需求情况来看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实际上是跨界的人才是特别宝贵的。 嗯， 目前整个市场我们来看，比如说哈，大家经常看到的是一个跨界的情况，是互联网加传统行业的跨界。原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比如说这个人他有在外资企业工作的这种经验，然后跨界到民营企业里面来，是这也是一种跨界。那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人才是什么呢？是从体制内，他在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机构里面有过这种经验，然后他带来了这种很好的管理经验，然后再跨界到这种民营企业能够落地，或者说他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待过，实际上这样的这种人才是非常稀缺的，也是市场上很受欢迎的。 好，就是从跨越企业所有制的这个角度来看人才的这种复合能力哈。 是。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嘉宾一起来聊一聊目前中高级人才他们就业的一些新的趋势哈。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哈，讲到一位求职者或者是一位候选人吧啊，他去到新的单位大概用了4个月的时间啊来准备。目前从企业开出用人需求计划到你们最终帮他们完成招聘，一般需要多长时间？这个行业和行业之间有不同吗？或者是说月份和月份之间有不同吗？ 有很大的不同啊，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从职位的高低情况来看是有很大不同的。一般来说呢，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初级一些的这种岗位呢，它的这个决策流程还有这个人选的辞职的过程相对来说会比较简单一些。那么如果是到了这种中层甚至是高层的时候，他的决策的这个过程也会比较漫长。同时呢，因为大家的时间也很不稳定，比如说要约面谈啊，或者是面试啊，你这个大家都有出差啊或不同的会议啊，他就会把这个时间错开。从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我们历史上我们去看我们的这个数据，大概平均一个项目从开始委托到候选人接受这个offer 就是企业的邀约，大概平均要花60天左右的时间。 嗯， 这是我们所被委托的这种少数关键人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中高端人才一个普遍的一个情况。 嗯 啊， 那这个时间越短越好吗？ 倒未必啊，这个我觉得是，反倒是大家如果接触的更多，我们反倒建议我们的这个候选人也好，或者我们的客户也好，大家花更多的一点时间在前面的这种接触，其实更有利于这个人进入企业以后他融入这个环境。 哎， 你前面双方了解的更多，就好像夫妻这个 谈恋爱 的一样，对吧？就是你了解的更多呢，其实避免后面的很多矛盾。 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啊，就是说把这个候选人和企业接触的时间以及他在这个企业入职之后停留的时间啊，或者说出的业绩的这个一个成果吧啊，做一个比较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 哎，这个想法很好，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这个统计。 对， 这个业内 应该没有，从大数据的角度来做这个猎头的这种招聘的这种需求分析。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个统计哈。当然这是不是一个最直接相关的因素呢，也未必。因为可能一个人他的接触时间这种互相沟通的这个机会如果越多，当然会更有利于双方的这种理解以及期望值的这种缩小，期望值这个差距的缩小，那也就是说大家在后面的融合应该会更容易。这应该是一个有一点相关性的。 好啊，我们期待这个数据的出炉。另外就是以同一个行业为例，或者说某一类职位为例啊，目前这个从需求端到入职中间的这个时间周期有没有拉长？ 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因为这个企业会更加注重这个质量，那么呢确实会，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周期啊会比现在的要更短一点，因为原来更注重这个速度。对，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周期是在拉长的，这个确实是一个情况。 有多长啊？ 因为数据还没有出来啊，但是我们比如说原来他可能一个候选人进入一家公司大概面三次就可以了，现在可能会要面五次，或者说他客户有的时候见三个人他差不多就可以决策了，现在有可能他要见五个人见七个人才能做决策，所以这个周期肯定是要拉长。 那确实拉长了，一般我们听到的也就是比如说和你的这个猎头不算啊，就是说和企业的这种 对 内部人员沟通的话呢，和他部门老大见一面是吧？ 对， 和他的这个部门老大的那个老大 对、 见一面， 对 啊，再后就顶多和一个副总见一面， 或者 主管的副总， 对人力资源部门可能也要见一面，因为他要闻一下味道，文化是不是能够融入啊？ 就是三到四面就行了。 对， 那你那个五到七面都跟谁见？多出来的是谁呀、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难通过就是短短的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面试去全面的了解一个人。 同一个人见好几次， 同一个人跟同一个面试官可能会见两三次都有可能、这样就刚才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何去大家缩小这种期待值，这个 差距 对吧？就是能够更加达成一致，确定说这就是这个正确的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企业确实更加的谨慎，但是并不代表他们不想招人。 是 啊，所以大家不要误解。 对，优秀的人才在市场上始终是稀缺品。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 其实找工作啊和找伴侣真的很像啊，我们需要很长时间的接触，也需要日后一起去磨合，还需要共度时间啊，分担风雨，共享阳光。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今天呢，我们和一家猎头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肖马峰先生一起来聊聊目前他们所关注的一些行业的中高级人才的用人情况。那马峰，以你所熟悉的行业来说的话呢，目前啊哪几个行业这个在招聘上面还是挺重视的，缺的人还挺多的？ 大家好，刚才提到这个行业哈，我们在前面我们提到了有几个行业现在这个发展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医疗行业啊，教育行业啊，还有这种创新科技行业啊，新能源汽车啊等等这些领域，消费零售啊等等这些的。那么举几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个医药行业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实际上是在研发的这条线上面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尤其是在这种高精专的这种专家这种类型的这样的人才上面需求是很旺盛的。比如说我们公司马上会在波士顿去开一个新的分支机构，那就会帮助中国的这些民营的药厂去海外去引进这种高端的人才，帮助中国的这些民营的这些药企，帮助他们去研发出来更好的这种药物。那 引进的是中国人回中国就业是吧？ 对，华人啊。那互联网行业我们也有这个趋势，就是我们在硅谷开了分公司，然后帮助中国的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从美国把这些华人的科学家呀、大数据的算法的人工智能这些人把它引入到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里面来，帮助中国的企业能够做大做强。那比如说在医疗健康的这种行业里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民营的这种医院体系，那么他们呢也需要这种专业的医院管理人才以及学科带头人，那我们也帮助一些体制内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他是有可能有的人是已经退休状态的，或者说他在企业里面在这个体制内的医院体系里面有很多这种管理经验的，能够帮助他们呢也找到这种到民营的这种市场行业里面能够找到新的机会啊，这是我们在做的比较多的这方面的项目。 好，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您还谈到的比如说这个新零售领域啊，对于人才的需求也挺旺盛的。 是， 哎，我也想听听这方面的一些趋势啊，特别是很多人在零售行业做了好多年也想转型啊，是否这些机会就对他们敞开大门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 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他们的工作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努力不在你眼前，职场帮帮团带你走进365行的世界。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 CGL 德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肖马峰。马峰您好。 大家好。香露你好。 刚才特别谈到了新零售行业目前的这个招人还是势头不减的，那么他们目前招哪些人，在不同的城市有没有一些不同的需求，还有就是我原来在传统的行业干也做零售，有没有机会踏进新零售的大门呢？ 这个话题很好哈，就是新零售行业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这种现象，比如说以这种阿里巴巴呀、美团啊、京东啊这种为代表的，他们推出了很多新的这种线下的零售体验店，比如说像盒马鲜生啊、超级物种啊等等这样的。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看到在很多这种办公楼啊，在这种小区里面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像什么便利蜂啊，类似于这样的一种体验。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小区边上的这种社区里这种零售店，那它也带来了这种效率的这种提升。当然我想还有一个第四种呢，就是通过这个快递业的这种快速的发展，能够让大家逐步出户，就可以能够在家里能够买到这些好的这种零售的这种产品。所以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互联网和传统零售行业的一个结合。所以这个行业里面呢，我们看到既有互联网的人，也有传统行业传统零售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在这个领域里面大家在打拼。那传统行业的人当然在这个行业里面也会有很好的机会。但关键是什么呢？是还是要有一个拥抱这种变化，去就是去尝试新的这种模式的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这个会对传统行业的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新的这个零售的这种业态下面获得收益，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刚才你提到说，除了在一线城市以外，在二线城市、在三线城市，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说最近在长沙非常火的这种叫社区团购，那么通过这种在小区里面， 我好久没 有回家了，对对，通过口碑的这种传播啊，就是大家在就是互相之间的这种口碑传播，把一些好的产品带到了这个消费者的面前，这个也是很好的。我们在服务很多除了一线城市的客户呢，我们也服务很多像比如说在二线城市河南、湖北或者是湖南以及安徽等等这些地方的这种新零售，对，省会的这种新零售企业做得非常不错。那么但是他们呢，在人才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瓶颈，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呢，原来的这种人才的供给呢会比较有限，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在一线城市的这种高频的打法。 或者说一线城市更先进的这种管理是他们所期待的。所以我们最近做了很多这种项目，就有点像比如说像这个储材回流啊，这个箱材回流啊，类似于这种，就帮助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这种零售行业里面有那么三五年、五到八年这种运营管理经验的这样的人才，帮助他们呢回到二线城市，回到这个原籍，去帮助当地的这些新零售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他的整个管理的这种效能 啊、哦、啊！那北京的房价是助推的因素吗？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啊。你像比如说香路，我们都是三十多岁，对吧？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在北京想要立足也不是很容易。像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父母的年纪现在也越来越大了，对吧？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在北京去打拼，也不绝对。然后呢，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二线城市、省会城市呢，它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以及它在当地的这种被接受度啊，实际上也是很高的。 嗯 啊，因为他这样的人才在一线城市应该说是人才济济，但是他到了当地，他就是凤毛麟角。 你们有没有一些和这些人才接触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 对，我们最近就有一个项目，就是是湖南的一家这种医疗就是这种大药房啊、一个上市公司，我们帮助他寻找一个这种高管啊，负责他的这种全国连锁的这种运营管理的一个高管。那么当时我们锁定的这个人才实际上就是从一线城市锁定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回到这个长沙去工作。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如果在一线城市呢，他大概相当于是一个这种中层干部啊，就是比如说是一个部门总这种级别的，但是他到了那个当地以后啊，他就成为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基本上是班子的一个成员了。 收入有变化吗？ 收入呢跟他在一线城市持平。这个在当地那就是天价了。 好，另外他的这个话语权，他事业的这种掌控力比在北京又更强了。 对，他的平台和舞台更大，对吧？这个呢也是我们实际上在做 CGL 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利益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一开始是想定位，就是帮助中国的这些企业，比如说走出国门，在海外要去寻找人才，以及呢帮助这种华人的这种高端人才呢回到祖国的这个这种平台上面去施展。另外一方面呢，这就是一个人才的一个流动，就是说从更先进的地方往这种还没有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这种企业里面去流动。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从一线城市啊有一些高端的人才向二线城市去回流。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值得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节目也会在近期啊制作一些相关的节目来展开讨论啊，就是目前新一线城市的吸引力啊，不管是对于人才的吸引力，还是说对于生活的吸引力啊，都在逐渐的提升。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马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两个目前啊他们正在代理的这种招聘的职位吧。我们也通过这些职位呢，给各位朋友啊寻找自己的定位啊，以及寻找下一次啊转型的方向，提供一些建议和参考。我们先说一个。 好，我先说一个这个教育行业的吧。我们在服务的一家这个互联网教育公司，一个集团，那么他们就需要找这种类似于在这种 K12 的这种培训机构里面做过课程开发的这方面的人才。 K12 就是从这个就是小学生啊到初中生啊这样一个阶段，就是说他能够在这种实体的培训机构或者在这种互联网的在线教育机构有过这种课程开发设计的这种经验。尤其是能够了解国内和国际的课程的一些标准，这样的人才就会是比较抢手的人才。 那么这是一家互联网的公司， 一家互联网教育公司， 还是教育领域的公司。 对，而且是行业里面是独角兽。 好，就是企业平台还不错，是吧？ 是。 那刚才你谈到了对于这个人才的需求，我听明白了，就是一要有过这个开发的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 是 啊，另外呢，最好还有这个落地的经验。 是， 就是要在这个实体的这个机构当中啊， 有过这种落地的工作经验，或者是他项目有过落地的这样的经验，是吧？ 对， 嗯，那其实我也发现，就是现在咱们国内的一些教育培训的机构啊，好像越来越愿意和国际接轨。就是某一些领域的教学，比如说英语的教学， 是 啊，他们可能会找到国外的一些原版的教材， 嗯， 然后呢引入到国内， 对， 然后再适当的开展一些这种课程的设计，然后呢介绍给中国的家长和孩子，嗯，对， 是这个是一个趋势啊， 是个趋势是吗？ 是一个趋势，而且是中国目前呢这个。大家也都非常注重小孩子的这种教育，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家长也在选择，比如说在幼儿园阶段很多都去选择这种民营的这样的这种教育机构，或者说他可能是这种海外的这种教育机构。我们看到就随着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这种提升啊，就越来越多的家庭家长他愿意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去，就是说去开阔眼界啊，就去学习更多的这个先进的一些理念，或者说一些知识。所以未来我们相信在这个人才的这种就是走出去再流进来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应该会越来越多啊。 好，具体到刚才您所介绍的这个岗位啊，它这个职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职级？ 应该是在企业是一个业务线上面的部门总经理这样一个级别， 嗯 啊，或者是部门副总经理这样一个级别，它的薪酬大概是在50万到80万的现金啊，那么这样的人呢，在企业里面，在这种互联网教育公司，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像长期的一些激励，比如说像期权啊这样的一些激励的。 嗯，刚才马峰特别谈到的一个重点就是现金，还不包括股权是吧？不包括其他的一些奖励。好，那你认为哈？就是从猎头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认为哪些人可以去尝试挑战一下这个机会？ 我觉得如果是现在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教育机构里面，线下的这种教育机构里面，他有这种课程开发的经验啊，或者是在这种互联网的这种教育集团里面，他有这种课程开发的经验，那是就会可以尝试。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些海外的背景，那就更好了。啊，就是说他见过国际上是怎么样去做这些方面的。 当然我们知道课程开发也分很多课程， 是 那这个岗位它是需要掌握两个学科呀，还是说都需要掌握？ 我们服务的这家公司呢，它原来主要是做这种英语方面的这种培训的，但现在呢他们会拓展到比如说像这种国学啊，或者说这个小学生的一些这种应试教育啊，或者相关的这些地方都会有拓展，所以在这个学科方面是没有限制的，都有这方面的人才的需求 啊。那就是说招的不是一两个了， 不是一两个。 好，这里是 看市场还是很火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发私信啊。那再来说第二个岗位吧，我们换一个行业吧。啊，刚才说的是这个教育培训领域，其实我们知道教育培训领域不管是哪个层次的人才，他们都挺欢迎的啊。比如说到课程顾问的是吧，到这个老师啊，再到刚才您谈到的课程设计啊，可能再往上走啊，只要人才合适，好像这些公司都敞开大门。 是，我再说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新零售这个行业里面的几家客户，实际上都在寻找这方面的人。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像这个安徽或就是合肥和这个郑州、武汉、长沙，类似于这样的这种二线城市里面的大型的这种零售集团，他们都在寻找这种大概有5到8年的一线城市零售行业啊，这种有工作管理经验的这样的人才。如果你是比如说是原籍是当地的，那会更好 啊。零售也分很多岗啊。 是， 是那哪些岗业呢？ 运营管理就是比如说他管过比如举个例子啊， 超市啊， 管过3家店或者说管过1家大的店的这种店长。那这样的人呢，他到了当地他就可以去管一个比如说整个可能一个大的片区，一个大区总，或者类似这样的这种岗位。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工作履历很有意思啊，他是学的兽医，但是他没有从事这个领域， 他毕业之后呢，去了一家外资的超市工作。 嗯， 就像你说的嘛，他是在零售行业啊，他负责的就是可能某一层啊的这个管理。我原来我记得啊，应该是这样。后来呢，又自己去创业了，创业呢开了几个网店，开了几个实体店啊，这种。再后来呢，他投身保险领域了。 嗯 嗯，他为什么要投身保险领域呢？他是认为就是当时的这种传统制造业，这个零售业啊，不太景气，都被电商打垮了。 对 于是呢，他投身了保险业。哎，做保险他倒是做得很好，风生水起的。 嗯， 也是他们公司的这个精英。 嗯， 经常看到，哎呀，这是在美国团建的，这在哪里搞活动的？但是我就在想啊，就是说有很多从事零售行业的人员，他如果他还在这个领域，但只是更多的拥抱一下互联网的话，会不会在这几年迎来他们事业的一个春天？也许前几年是比较难熬的，因为零售还在电商这一块是重点，是重心。 对 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 实际上你谈到这个问题是关于职业选择的一个问题。 嗯 啊，这个呢，我们去看一个人的职业发展的过程。你刚才提到那个朋友呢，我不知道他现在啊，就是刚才你提到说他 现在 做保险做得挺好的、 嗯、 就是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他整个职业生涯呢，其实还是应该说是走了一些弯路。 嗯 啊，就是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呢，他分几个阶段，一般来说分几个阶段，比如说大学毕业以后啊，或者说刚刚开始参加工作，大概两年左右呢，他会面临一个这种机会或者行业的一个试错期，就一到两年的时候。 嗯， 如果说他前面他选的这个行业选的没有那么好，那可能他在这个阶段他会萌生一个想法，说是不是要换一个行业。那么这是一个机会，这个时候要非常慎重，就是说你到底选择哪条路去走。以我为例哈，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就是我大概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就选择了猎头这个行业，而且我觉得到今天我还觉得是非常兴奋啊，这个行业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行业。 嗯 啊，或者说像你做播音对吧，我觉得你可能运气也很好，一上来就是这个行业做了十几年。 嗯， 那大概在做到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也就是说大概在工作了五到八年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面临人生的第二个选择。是什么选择呢？就是他的职业的发展期啊，最黄金的年龄来了，就是前面有几年的这个 学习期， 这个学习和积累 试错。 对，然后接下来他五到八年以后呢，他就需要实际上是他的精力啊，他的能力啊，经验啊，心力啊，都是到了最黄金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他怎么样能够在一个合适他的平台上去发展出来，去发挥出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阶段的这个人选呢，或者说这个求职者呢，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自我认知要很清晰。所以你的那个朋友他可能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发现说可能做这个保险这个行业是他最合适他去发光发亮的一个领域，他找到了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东西。 嗯， 那么在他的这个黄金的这种职业生涯的年龄呢，他就能够把自己能够发挥出来。 嗯， 但我们看到就是说市场上还有到了后面一个阶段，比如说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啊，如果是你没有到一定的岗位，没有往上走，实际上会比较艰难的，因为慢慢的你的领导会一个一个都比你年轻。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心态如果没有调整好，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 所以比如说四十多岁你还没有做到一个中层干部或者一个总监，或者是在企业里面可能是处级，对吧？就是在这个政府机关可能是处级。那么如果你没有到那个地方，可能后面你就会，你的这个职业的倦怠期就会很快会来临。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候选人啊，在这个阶段开始去寻求新的发展。这是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人才在他的这种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几个阶段。 嗯， 所以每一个阶段呢，我的建议是大家，如果你有不错的这个朋友，就像我讲过一句话啊，就像你应该有一个律师朋友，你应该有一个医生朋友，对吧？其实你应该有一个这种职业生涯这方面的一个朋友，能够给到你很好的建议，那也就是专业的猎头顾问。他能够告诉你说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嗯，我觉得你还应该有一个广播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职场帮帮团啊。那刚才我们是由这个二线城市啊所带来的新机会谈到了人生的不同的职业选择啊，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把握好自己最核心的需求。那么 回到刚才这个岗位当中来啊，这么多地方都在招，那看来这是一个趋势啊，就是说这种零售领域啊，新零售领域在二线城市有可能会遍地开花，是吧？那么我再重复一下刚才你的需求啊，对于人才的要求是5到8年的时间啊，在一线城市的零售行业做过像运营管理啊这样的一些职务，是吧？那回到这些二线省会城市，他们要做什么呢？ 他们会有机会，比如说去做一个大区的总经理，或者是运营总监这样的岗位。 那您认为这样的需求还会持续增加吗？在未来的这比如说1-2年的时间里， 肯定会增加。因为零售这个呢，区域性是很强的。比如说啊，你看这个，类似于像7-Eleven 啊、全食啊，对吧？这个北京也有很多这些大型的这种商超啊、这种卖场啊等等，这种实际上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种二线城市、三线城市，他们对于这方面的人才需求是蛮旺盛的。 好，待遇怎么样呢？ 如果是这样的岗位的话，年薪应该大概是在30到60万不等吧，这样一个区间，也是说这个现金的部分。 跟我想的差不太多啊，可能也跟当地的这个省会城市的这个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是。 好，那么不知道各位朋友是不是目前正在寻求转型哈？从马峰还有你的同事所接触到的这些求职者也好，候选人也好，他们的心态来看的话，就当下啊，这些求职者的心态你认为有没有一些特点跟今年的环境啊，或者说某些行业的变化有关？ 我做猎头做了12年的时间啊，这个经历的不同阶段，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这个过程，包括经济危机的阶段，对吧？包括前2年整个经济这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到今年可能稍微有一点大家会有一点担心的，比如说像二级市场的一些影响啊，金融行业的影响，房地产的影响，以及对于这种贸易战的一些担心。那但总体来看，整个招聘市场，或者是我们从求职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大家的心态普遍是开放的。就是也几个例子哈。第一个呢是原来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在网上去暴露自己的信息。那现在我们看到说猎聘网上大概有4000万的这个人的数据，就职场人的数据是在这个上面的。那么大家更愿意用开放的心态去做这样一个交流。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大家会更愿意去接触外面的一些机会，至少去愿意听一听外面的机会。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发展呢，也促使这些人才的流动，比如说原来我们看到就是像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这种流动，实际上是 很低的， 是很低的。但从最近这几年来看，我觉得说大家也在思考说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舞台可以把自己发挥出来。不可否认的就是在中国的这个环境下面呢，体制内是有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人啊，就是原来比如大学毕业就是最好的学校毕业的这些人，比如说这个广播电台啊，就是有很多这个很优秀的人。那么有一些人前面呢，他跳到这个市场经济这个环境里面去以后啊，做得也非常不错。 我怎么感觉你要从电台来招人似的， 就是 拉人似的。 对，就是前面看到了一些成功的一些例子，所以呢，大家都普遍愿意去接触这个外面的市场。 好啊，那我们从年龄段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是一个粗略的统计啊。你觉得哪个年龄段的人他们想跳槽的意愿最积极？老有媒体老渲染中年危机啊这那的，你认为是他们最积极吗？ 对，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大概在30岁到40岁这个黄金年龄这个段的时间的这个求职者啊，就是大家会更加愿意去接触这种外面的这种机会。反倒是中年危机呢，这个事呢，让很多人不是那么愿意去跳槽，对吧？ 对， 你一次跳槽实际上是很谨慎的一个工作。我们经常讲说，一个成功的候选人是一个快乐的家庭，就是每一次的一个跳槽实际上是整个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人选要比较慎重。 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个他的朋友的例子哈，从北京的一家知名外企跳到了深圳的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啊，那么待了几个月就没有结果了啊，试用期还没有过。 但是他们已经举家迁到深圳了。 对，这个呢，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估啊，这个其实需要有专业的人士给你来做一个这种诊断，就是说是不是适合走这一步。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朋友哈，他从外企一下跳到互联网公司，这个对他挑战是很大的。 对，结果是什么呢？因为赶上那家互联网公司啊，结构调整，这个是很难预料到的。 是啊、嗯，是当然如果说这个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是非常不错。嗯，那我觉得他这一步走出来以后啊，他从那家互联网公司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也混得很好。 嗯，是，其实跳槽啊，或者是找工作啊，就跟我们出去旅游一样，也许你错过了这个街角的风景，但是会在下一个路口遇到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我特别同意这一点，就是我今天也想借这个平台、啊、跟大家就是传递一个理念，就是真正的稳定啊，不是在于说你所在的这艘大船是不是稳定。大家还记得前两年有一个新闻，就是唐山那边一个收费站的一个大姐，对吧？这个收费它很稳定，对吧？但是这个收费站取消了，那他就找不到工作了。所以最稳定的不是在于你所在的这个机构是不是稳定，而是你自己是不是有核心的能力，你是不是有一技之长，在社会上可以去有你的立足之地，你在企业里面是不是有你的这种关键的这种因素能够让你发挥价值，这个才是最大的稳定。 嗯， 所以真正的稳定是什么？是你自己的能力的提升，这是真正的稳定。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肖马峰先生做客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看不到光明的我，因为你的角膜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颜色。 本以为我的后半生只能在病床上度过，直到有了你的心脏，我又感受到了真实的脉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你的奉献。你在那个世界，还好吗？器官捐献是一场生命的接力。 以爱传递，让爱延续。